翻嚟第二节咯，嗱，第二节咧，我哋讲美军好嘛？美军军武器研2017啊，咁咧就嗱，当中一啲新闻啦，首先咧就其中一单咧，大家知噶啦，就系呢个萨德系统咧，就喺南韩嘅星洲部署系咪？ 系， 咁啊，正正系因为呢单嘢咧，就呢个乐天嘅集团系咪就咧献地啊嘛？ 诶，俾人赶出咗啊，跟住献咗地俾美军，跟住咧就俾人赶出咗大陆啊， 好惨、啊，真系佢原本谂住咧都挨到几个月噶嘛， 系啊， 点知原来最后挨咗3个月之后顶唔顺 啦，要卖盘啦， 真系要卖盘，好鉴平鉴贱走咯， 系啦， 所以乐天咧就真系，我唔知咧，其实民众人点样补偿翻俾佢啦，我都系唔知，不过其实民众人都好伤啊，呢就系。因为咧，其实咧，萨德咧，咁最后咧，就南韩就话部署4架噶嘛，点知原来啲人话入咗6架嘛，有2架走私，唔知点解入咗去嘛， check唔 翻，系啊，好笑。咁咧，总之冇理啦。嗱，呢单嘢咧就总之部署就梗噶啦，但系部署咗咧，其实当然啦，相对嚟讲，佢就梗系要瞄住北韩噶嘛，但 系 美国佬就梗系同佢讲，喂，你唔好斋瞄北韩啦，瞄远啲啦，咁你梗系瞄埋大陆同俄罗斯噶啦，系咪先？ 咁可以全部。扫晒， 基本上你啲蓝队同埋啲陆基咧，边个试射边个飞机飞我睇到嘛， 系啊， 系咪好劲？即系一个棒球嘛，上次 Alex 讲， 系啊，棒球， 一个棒球飞睇到噶嘛， 系啊，掟咁掟到嘅， 几贵嘅。但系咧，民族人真系好怕得罪大陆啊！民族人直头话：嗱，我同大陆写咗签咗约嘅，我系唔会瞄大陆嘅， 系， 我唔会及你嘅，我惊就 set 咗噶啦，我唔及你，系啦，咁讲咯，即系自废武功，好似讲到，咁咧就听讲咧就习近平放过佢一马。咁但又唔知点解之前啲人又话呢又再出多次限韩令嗰啲嘢喎。所以唔系好知佢哋点嘅，其实唔知佢啲大人啲傾啲乜嘢啦。咁呢就总之呢就萨德呢坛嘢呢就有啲人就话呢日本都会装返个类似萨德嘅嘢。不过呢就叫做陆基嘅神盾就算啦，就唔装萨德。 喔、哦、即係避咗个名 係。係啦，就类似神盾，即係神盾驱逐舰呢嗰种标三标六嗰啲呢嗰啲嘅防卫啦。係啦。咁另外一单呢就讲下美国军售啦，头先讲咗啦，美国军售呢就屡创新纪录㗎嘛。今年呢就430亿美金。咁呢其实就相当劲，咁当然啦，大家知道排第一系边个㗎啦。嘅 Lockheed Martin 啊。系咪一枝独秀啊？ 全球最大军火商，最大生产商啊！ 系啊，非常犀利。如果做个 CEO， 应该都相当 好。全部亿声，不过美金计仲 系真系讲笑。不过你又唔知咧，其实美国政府喺后面又同佢点丢，你真唔知。 哦，都收翻税啊， 应该收唔少噶。 滴漏效应啫， 系嘛，收唔少。咁另外咧，就第二就波音啦， 波音 大家知啦。咁第三咧，可能大家都估到啲嘅。第三咧就唔系呢个嘅边间咧？第三其实好多噶嘛，第三系雷神啊。即系咧，我哋成日讲有做飞弹，有做雷达， 系 啦，雷达我哋平时成日讲嗰啲咩 ANABG 嗰啲咧， 唔系 Marvel 嗰个雷神系嘛？ 应该唔系嗰个， 系 嗰个放电噶嘛？ 放电 系咪呢个雷神？咁所以咧就相当之紧要啊！咁呢个430亿，我另外一个咧，我谂咧最常见 ，Lockheed Martin 点解咁劲咧？就因为 sell 呢个 F-35 啊嘛。 系。 F-35咧嚟紧有排卖。 一半一价、啊，大佬。 系啊，有排卖啊，嚟紧不停交机啊。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咧就 Lockheed Martin 咧一枝独秀啊，嚟紧都。 要做几百架成千亿啦。 系啊，咁唔系做咗100架咁少噶嘛。 系啊。 佢系讲紧要做差唔多2000架。 系咯、 啊。哇，2000架、啊。 2000架咪4-5千亿咯。 佢冇犀利啊。 系啊。 系啊，所以你咁样计就好紧要啦。1000000亿啦，系咪？ 系 啦，系啦，系啦，好紧要系啊， 好犀利， 即系好犀利啊！咁所以咧就 keep 住咁样做啦。好啦，咁另外咧就有样嘢咧就叫做 F-35咧，就因为咧啱啱咧就喺巴黎咧佢未嚟过航展嘅，今年2017年，咁咧就 F-35咧就终于参展啊嘛。咁佢今次参展咧就唔系净系静态嘅，有动态嘅，即系一架咧就摆地嘅，就有晒美军咧守住， 守住啦，又俾人攞个银仔刮都唔掂啊！ 系啦，阿李小姐讲啲嘢，银仔刮咗啲涂料就发咗啦， 系啊， 咁就从此发咗啦，唔使做啦。咁咧就有个美军守住啦，真系攞支机关枪嗰啲手， 梗系要啦， 好紧要噶，真系 冇咩埋身啊，真系。 系啊，你埋身就嚼你噶，真系坚噶。咁咧另外一个咧就动态嘅，咁咧嗰次咧我哋系做过一集专辑咧，就直头做过俾大家睇10分钟噶嘛， 系 嘛。咁咧嗰集咧其实就嗱轻微讲翻少少啦，就 F-35咧其实做咗好多机动动作嘅， 系啊， 嗰啲机动动作咧就睇到佢引擎咧个力系真劲嘅， 系 真坚嘅。咁当然你话相对同 F-22 比冇得比噶啦 ，F-22 咧系真好潇洒嘅。即系佢做嗰啲咧直角嗰啲动作爬梯嗰啲好劲噶嘛，嗱 F-35 做唔到爬梯啊，真系做唔到。但系咧你要佢转嗰啲咧四个角嗰种弯系转到嘅，咁呢啲都要好劲嘅。 咁但系佢都唔系靠啊动作嚟到去取胜嘅 F-35。Suppose 系嘅，但系因为佢要俾人知咧，我唔系炸一个 F-16 啊嘛，因为 F-16 格斗系劲噶嘛，即系讲俾人听我哋都劲嘅。 咁但系咧，因为佢个系统咧未装到三 F 啊，仲系三 I 啊，咁所以咧就仲争少少咯。咁啊，等下佢咯 ，F35 嚟紧都劲嘅，其实，咁啊发威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佢哋试射呢个嘅要拦截呢个洲际飞弹啊嘛。咁咧就今年其实义勇兵三型系佢哋嗰个陆基咧最常见嗰个啊。咁咧其实佢哋咧就有啲系试射洲际，又同埋试射洲际之余又要拦截洲际噶嘛。咁啊拦截洲际咧，听讲咧就衰过噶嘛。不过咧近排拦截亲都 OK 嘅。衰嗰啲咧就系大概几年前咯。咁所以咧就都几得意嘅。咁咧就佢哋因为一定要截到呢个金正恩啦，其实咧佢哋有几层包围网嘅，即系第一浸咧就是日本咯。南韩同日本，再远少少咧就讲紧系关岛，再远啲就夏威夷，再远啲就阿拉斯加， 岛链啊， 系啦，最后先至系咧美国东岸同西岸嗰啲啦。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就应该美国咧呢啲拦截导弹系劲嘅。如果你俾佢咧做埋太空武器咧，可以用 laser 射你咧， 系啊， 就再劲啲啦， 杀手卫星嗰啲， 系啊，咁啊再劲啲，唔知佢整好未啦。 星球大战大家迎接啊！ 正啊！呢、這个真系好啦。另外咧，就有一个大家知噶啦，就系、是、呢个嘅福特号啊。 系 咁，福特号今年下水嘛。 系啊，十万吨级啊，标准十万吨级啊，未满载十万吨啊。 真系唔系讲笑啊！咁咧呢个超新星呢个福特号咧，咁仲系其实系福特级啊嘛。 系 嘅首舰就叫做福特号啦。系咁啊，嚟紧仲有噶嘛？例如嚟紧个金乃迪号啊。 金乃迪。 跟住就系企业噶啦。 企业 级诶，企业号。咁咧就嚟紧咧，金乃迪号其实就已经切钢板开始整噶啦。 系啊。砌紧噶啦， 砌噶啦，砌紧噶啦，咁咧就福特号直头喐得噶啦， 都系啊。 咁你谂下，但系咧福特号个问题边度咧？嗱，因为咧今次咧呢个福特级咧，佢唔同尼米兹级啊嘛，因为今次呢个咧系用呢个电磁弹射噶嘛，同埋咧佢咧电磁着蓝嘅，我哋有一个特辑讲过啊嘛，详细大家可以翻去睇翻啦。咁咧就福特号咧呢两样嘢暂时未尽如人意，即系咧暂时个表现咧唔系太好啊。嗱，唔系话佢唔得。就是、个表现唔够啫，即系你话以前个出勤率咧，啲人话咧，如果咁样弹咧，可以有200架机一日，好恐怖系嘛？二百架，咁但系而家话未得，即系可能一讲紧百，都系类似尼米兹嘅啫。 系啊，因为佢话开头话多三成噶嘛，个出击率可以。 系啊，好劲啊！咁但系而家唔得咯，咁就仲要试 个弹射再试下。 系啦、啊，仲要试，同埋个拦截咧都有时会失败。 系。 系啊，都有啲危，咁所以咧就始终以前啲 mechanic 嘢咧有得估啊嘛，而家冇得估噶嘛， 电子 一电子嘢嘛，咁话坏就坏，你知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呢个超新星嘅福特号咧嚟紧，如果可以再装啲好奇幻嘅武器，例如啲电磁轨道炮啊， 系啊， 咁雷射炮 啊，哇，招招招啊， 呢啲仲咪变形金刚嗰啲， 系啊， 系咪相当劲？咁大家都等咯，唯有系嘛，即系我哋都等下呢个福特号啦。咁如果福特号成功咗咧，其实就超越大陆咧，啲人讲啊。有观众话系咪超越50年咧？我谂唔止咯。 嗱、啊，老老实实，我讲两句。基本上而家中国嘅航母舰系连美国二战大战生产、越战时候或者韩战时期改装嘅中途岛级都系未追到嘅。 都未得啊！未中途岛真系真系。 所以 at least 真系争50年。 系啊，你个吨位可能追到啊。 吨位追到， 但系你个内部结构追唔到。 追唔到，同埋你冇弹射器。 系啊， 人中岛级可以改到有3个弹射器，蒸汽弹射器， 系 咁之后大嗰啲去到4个， 系 咁你4部 lift， 咁你嗰啲固已经追唔到啦。 其实3-4部 lift 都冇所谓，但系最紧要你个弹射争好远， 系啊， 同埋你个内部作业你冇人咁纯熟啊， 系啊， 系嘛，同埋你个蓝岛又细过你， 系同埋 指挥好 战机。比你成熟好多 哦，战机劲你好多， 劲好多， 真系 成熟好多。 同埋你一冇弹射器咧，你唔可以满油，又唔可以满弹，系嘛？咁你啲嘢渣好多啦，已经。 系啊， 你部机嘅引擎又成日坏。 嗱、啊，你即系好似你如果上网睇到你嗱，虽然而家大家睇唔到呢、這个啊呢、這个阿梁格号，即系或者叫辽宁号啦， 系。 咁但系咧，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呢个苏联嗰架库兹涅佐夫号嘅， 系。 咁咧好多会见到呢个米格29K 同埋呢个苏33起飞嘅片段， 系， 其实好牙烟嘅。 成日都争少少噶嘛？ 如果你而家苏33咧，因为重型咧， 系， 但佢已经唔再武装，唔再副油箱， 系。 如果跳上嗰下咧，你感觉个飞机系停顿咗下，嘴聚，跟住先再打飘翻上去嘅， 系。 你谂下，未再满弹， 系， 未再油箱， 六七成到嘅， 六七成， 系啊， 都咁样嘅话，你嗰个呼捞的话，系好牙烟嘅真系。 因为佢同 F， 佢同 J10 唔同 ，J10 新啊。 系 佢旧啊， 系啊， 即系佢啲引擎样嘢，你都觉得磨损噶啦嘛， 系啊， 系争啲噶其实， 系啊， 咁所以咧就依家大陆咧，如果有弹射器咧，佢啲 J10 会劲咗少少， 同埋嗰个预警机啦， 预警机上唔到， 争太远啦，就系完全已经直接，你话苏联系列嗰啲仲系用紧直升机， 哦系啊，卡式啊嘛， 系啊，咁你无 咁冇，咁真系冇办法。 系啊，冇得抽嘅，暂时都。咁所以咧，就呢个福特号咧落咗咧50年，其实都真系唔迟。 系啊， 真系好犀利嘅。嗱，另外咧要讲咧就第七舰队呢个应该大家都好熟啦嘛。咁第七舰队咧未成日都出事嘅，今年就四单啊嘛。咁咧就我哋讲过咧个就个司令俾人炒咗， 成日撞船啦，俾人撞啊，唔系撞船， 第七舰队 俾人撞。 俾人撞， 系俾人撞， 佢唔系撞人， 唔系 撞人， 俾人撞系。 系啦，咁咧就第七司令咧就直头炒咗啦。 系， 咁啊炒咗之后咧，但系发觉继续撞啊嘛。系，咁冇办法噶。咁啲人就话其实咩事咧？系咪瞓？佢叫咩？黑眼瞓系嘛？但你冇理由个个都黑眼瞓 啊！成个通报系统出问题啊嘛！而家人咁估就系、 是，系咯。其实点有问题？有啲人话系咪俾人 hack 咧？佢哋 诶，唔系，我只系通报系统有问题，因为你系一层层咁样。报告上去噶嘛？ 系咪有一条链断咗啊？ 系，因为有条链有啲问题啦，唔知咩，可能个技术上或者系个程序上嘅错误啦。 喂，佢哋应该上面冇得怼草噶嘛？即系唔通佢怼咗草 high 咗？哎呀，唔记得。 其实真系啲奇怪嘅，因为正常就算民航嘅船都唔会搞咁嘅，因为所有目标都系肉眼睇到噶嘛。 系啊 ，suppose 你唔好讲雷达啦，肉眼睇到你冇咁样俾人 high 埋去啊。 喂，同埋咧，你啲战舰 系 好贵嘅，佢啲雷达好劲噶， 系啊， 你有晒 GPS 手势成， 系啊， 你冇啦，真系睇唔到。 同埋，除非卫星跟住你啦。 系啊。真系噶，所以你冇力咁差噶， 所以 仲要四单，嗱一单冇所谓啦，四单，仲要有一单咧就撞到咧，你知唔知啲人话咧撞到个嗰、那个诶嗰、那个诶、上空震雷达撞到伤到咧，整翻都嘥药费啊，不如直头咧唔要， 冇换个 整个部，直到咁穿到， 哇！ 咁你话系咪好大镬先？ 好伤啊， 好伤啊，真系撞得，咁所以咧第七舰队咧都几样衰，咁但系咧第七舰队嘅阿哥咧就第三舰队嘛。 系 咁第三舰队咧，据说就撑第七舰队嘅，即系咧，万一第七舰队咧有啲咩依郁咧，就第三舰队就调派啲舰哥帮手，咁啊真系惨啦！嗱，细佬出事，大佬帮手啦， 咁啊变咗联合舰队咯。 咁会唔会最后其实咧个大佬都俾教坏咗啊？又撞， 哎，换算换过去算啦， 真系惨啊！换 房过去算啦， 喂，真系学好三年啊，学坏三日噶咋，真系，所以真系唔知会唔会第三舰队都赖埋嘢。好啦，另外咧就美韩军演啊，嗱，如果大家睇美韩军演咧，今年好多个啦，系嘛，咁咧就最近嗰嗱四月开始有啦，咁咧就最近呢个咧就叫做警戒王牌啊嘛， 系， 咁呢个警戒王牌咧，其实咧就佢出咗成200多部机嘛，230部冇记错，咁啊当中咧，大家你知咧耳熟能详就 F-15 啦。F16 啦 ,F18 啦 ,F22 都有份啦 ,F35 啦 ,B1B 啦。 最 top 啲全部出晒㗎喇。 最 top 啲出晒呀。咁呢 A10 都有㗎。都有㗎呢啲机。咁呢你话呢全部呢最因为佢叫 ACE 呀。最精锐都出晒嚟。真係见仲要叫警戒我警戒你我出晒黄牌。 咪 其实个名字就讲俾你听㗎啦。Vigilant Ace。你真係要警戒。咁呢就金正恩就喺后面吵㗎嘛。咁但系咧，其实咧，依家有啲人话，其实美国系咪真系有意志打嘅？我觉得有噶。 有。 如果我可以派啲咁先进嘅战机，我系已经 lock 晒你嗰啲咧军事目标啊。 ready 晒噶啦。 ready 晒，即系就讲咩咧？就系、是、F-35 系做掌机嘛，对掌机。然之后咧，对掌机咧 lock 晒你哋防空系统。然之后咧就叫下面嗰啲咩咧 F-35B 打击 ，F-16 咧去炸啲雷达站 ，F-18 就后面继续做补充扫其他嘢啦。F-22 咧就射啲最后出嚟最精锐嗰啲。 应该 F-22 应该唔使出嘅。 F-22 有机会都出嘅可能，都有机会出， 又要帮手掟个炸弹啦。 系啊，有机会掟，乜你唔做咧？好似冇嘢做啊 嘛。系啊，冇嘢 做。跟住 B-1B 嗰啲就哇，跟住后面就嚟咯。跟住最后连 B-52R 最中意嗰部都会出噶啦，随时。真系 嗰部 B-52 都飞唔切过嚟啦，已经搞掂咗。 哦，系啊，飞自己关岛飞过嚟，搞掂咗啦。 搞掂咗系啊。 系啦，咁啊搞掂咗金仔啦。其实咧，佢哋真系咧系谂过啦。我自己觉得咧，最大个危机喺边度？其实就系三八线嗰啲火炮。 系， 咁但系啲人咁讲，佢哋话咧，我哋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嗰个微波炸弹啊？个微波炸弹啲话点用咧？就系喺个 border 嗰度咧，一出微波炸弹，搞到佢哋啲雷达全部诶睇唔到雪花，喐唔到，跟住咧就 B-52 系咁炸。 哦，即系 EMP 啦。即系就算我炸唔晒你咧，你都唔喐噶啦。 系， 跟住咧啲陆军咧咪出咯，冚佢哋咯。 系， 跟住上面啲人一见到南韩啲仔嚟咧，只要个心口挂住少女时代咧，就掂噶啦。跟住就全部投降。 唔系，应该咁啊。 播住少女时代啦， 我哋翻去二次大战年代，我哋唔用雷达，我哋唔用，可以甚至唔用武先电。 系， 我哋用呢个地图同埋呢个草纸计数， 用圆规画翻个弹道。 系啦， 我哋计数炸去嗰个首尔得啦， 系啊，所以都几鬼搞笑噶。好啦，咁另外咧都讲下啦，就有个叫印太战略圈，大家有冇听过？就印嗱亚太，大家听得到吗？ 系啊。 咩叫印太咧？就呢个咧就安倍晋三作出嚟嘅。安倍晋三就话啦，我哋其实依家太平洋呢边咧已经围到中国噶啦，但系咧我哋咧仲争一边，就系、是、印度嗰边。如果印度加埋咧，就啱一个钻石围小网啊，就系、是、咧。北面就有日本，东面就有美国，南面有澳洲，西面有印度，啱啱围住中国， 都系岛链啫。 系啦，都系一样岛链嚟嘅。咁咧就一个大啲嘅岛链咯。咁咧就呢个叫印太啦，就印度同埋太平洋啊，咁啊围剿嘅。咁呢一据说就完成咗嘅。 哦，即系呢个岛链要去埋印度。 系啦，咁因为咧，中国成依家咧都要出太平洋，同埋出埋呢个南海，跟住就去到印度洋，跟住再去吉布提，再去欧洲地中海。 一大路嘛， 系啦，一大路。所以咧，依家咧印度好极佢啦，所以就要围堵佢啦，系嘛？好啦，咁就嚟到呢度先啦。美军军武器言。